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小了小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新奇。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透露，目前已经形成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修订方案，就其他降低过路过桥的费用措施形成了初步方案。从我国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，目前桂林已要求全市旅行社暂停组织游客赴旅游购物场所。据报道，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已经批准1亿英镑经费研究脱欧后的卫星系统，这一消息将在本周正式宣布。近日，美国马萨诸塞州青年人参加游行活动，聚集在美国最大枪械制造商史密斯威森公司总部附近，要求枪支改革。近日，在北京京郊多个农业园区种植的迷迭香、百里香等20余种香草迎来盛开期，市民到此即可参观花田景观，还可以采摘茶饮食用。从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获悉，近日参与购车摇号的人数将超过293万人，同时有超过35万人依旧将苦苦等待新能源小客车指标。好莱坞电影《蚁人二：黄蜂女》现身，票房已高达3.2亿，成为单日票房冠军。与此同时，该片豆瓣评分为7.6分，在烂番茄获评88%。 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忙恋爱把你拉

想你的时候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琪，来自汪峰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很多人把这首歌当成是情歌，但从另一个角度呢，我们也可以把这首歌当作是写给青春的纪念曲。十年前你在哪儿？十年后你还在那里吗？十年前可能是孤身一人，可十年后家庭又添了几个成员呢？我们总是感叹时间的匆匆，但当我们重温以前生活过的老地方，除了感叹一年又一年四季的更迭，更多的是怀念旧时光的美好。

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，我是一 圈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，感觉有一点疲倦，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。如果这一遍遍回忆，这一段段感情都是沉重的滋味，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，孤独

过一个不寻常的暑假，就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。7月15号至8月30号，全日制本科以下学生手持有效学生证入园免门票。红海滩盛夏鲜红，美极了！红滩、绿围、海鸥飞，暑假请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行奇，来自张庆哲《白月光》。据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白月光，最近看了延禧攻略，大家都说富察皇后是皇上心里的白月光，皇后兼良淑德，温柔端庄，隐忍了一辈子，一句从此只做富察容音，她选择从城楼一跃而下，不由得让人惋惜，她大概就是白月光最好的去向了。张信哲的好多歌曲无疑是很经典的，如果你有幸经历过那个听磁带 CD 的年代，张信哲的名字必然会在你的记忆中停留，是他的音乐教会我们如何去爱，懂得了为什么哭泣，也找到了伤心的理由。 我的朋友对我说，美丽的女子容易变，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，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，